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我们讲的行转法轮，十方天王与十六王子请大通智胜法转法轮，上来是请转半字法轮，下边是转肺半明满法轮。我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当中说法都叫做转法轮，不说法也有没人请的啊，这叫做无问自说。从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那就是受梵王之请转法轮的。这个转法轮呢，就是转一代十教的法轮，从华严、呼喊、方等、般若，一直到法华，都有人请的，同请。此中呢，大乘至胜法亦复如是。因为大通智胜佛出世的那个国度看起来也是繁盛同居度，就是论起寿命长远好像是繁盛同居净度，这个佛的国度不可思议。而是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这180页化成御品第七，而为沙弥助根同力智慧明了，一曾供养1000000000亿诸佛净修梵恨，求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转肺半明满法轮有7个段落，一个呢，第一是诸子出家，第二请法，第三说讲一出家，第四佛受请，第五十众有解有不解，第六是十解，第七说以入定。现在是第一诸子出家，诸子就是指大通智胜佛没有出家的时候所生的十六王子。大通智胜佛的父亲是转轮圣王，大通智胜佛要是不出家呢，来继承转轮圣王的王位。没有出家，生有十六王子，见到佛出家了，这个十六王子都发心出了家了，皆以童子出家。而为沙弥，这个出家就是那现在来讲嘛，我出家的目的都是做比丘的，出家做沙弥不做比丘那也是可以的啊。 做比丘受比丘戒，做沙弥受沙弥戒，也是出家众。诸根通力，智慧明了，可见的十洛王子不是出发心的啊，已经曾经供养百千万亿诸佛，与诸佛说净修烦恨，求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唯求做佛的，可见的这就是大乘根人。如果是声闻缘觉，他不发心求做佛，这个十洛王子发心都出了家，做了沙弥。既然是发大心上求佛道，必然要下化下度众生，上求下化，那就叫菩萨，这个菩萨沙弥。下边具播佛言：世尊，世诸无量千万亿大德声闻，皆已成就，世尊亦当为我等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我等闻理皆共修学，世尊，我等志愿如来之见，身心所念，佛自正知。这段呢是请法，十洛王子请法。此中讲无量千万亿大德声闻皆已成就，声闻皆成了声闻了，说明了这个声闻啊障出激动，声闻出的什么障呢？见思合障，见思合断了呢，这个大乘心呢将要发了啊，这个戒障出激动，所以十洛王子啊为之情夫转这个大乘法，他已经承诺到二乘小乘之道，现在呢要他们发大乘心，情夫为之说大乘法，这是为声闻请的。下边呢是我等亦当为我等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我等也就是包括十洛王子与无量千万亿大德声闻众包括在内的，说是我等志愿如来之见，如来之见就是法华经，是法华经为以大士因缘故出现于世啊，欲令众生开始悟入佛智之见，为智于此。那么可见的呢，既然是志愿如来之见，那是情说满字费半之文，满字就是说圆满修多罗啊，法化的这个大乘教。费半呢，费者费之费权，费就是开啊，开权显实嘛。 为什么要废呢？当时用四谛十二因缘法度声闻缘角众，那是一种方便啊。既然是方便，到了法华会上呢，那个就废者就舍而不用了啊。大家都要发大乘心，志求佛道。这是转情转满字废半之文。这段文呢，这是从最初情夫转华严，转方等，转乌含，转方等般若，一直到现在呢，转废半明满之法轮。身心所念，福自正知。儿时转轮圣王所讲众众八万亿人见石漏王子出家，一丘出家，王继听许。这个第三所讲出家，这个都是在当时大同至圣佛成佛做道场的时候所具有的这些个功德事。转轮圣王就是大同至圣佛的父亲啊。看到大同至圣佛成佛做道场也讲呢，就是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啊，带着很多人来的，这是讲啊，八万亿人。所以这个石漏王子又称为石漏王孙，就大同至圣佛来讲呢，就是石漏王子；就转轮圣王来讲呢，那就是石漏王孙啊。王继听许，下边。而是比佛受沙弥请，受沙弥请就是受这个石漏王子请啊，过二万劫矣，乃于四众之中说是大乘经明妙法莲花，叫菩萨法普说护念。这个意思呢，跟我们上边那个《法华经》一开头的时候，《妙法莲华经》是教菩萨法，不是教二乘法啊。佛说护念呐、什么叫做佛说护念呢？十方诸佛之属正德的、亲正的，这叫做护念。说是过二万劫，不计情法呢，就应该说现在呢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过二万劫者上来既然施三乘法已久。这个施三乘法呢，就是上面我们说的说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那么现在呢，要说《法华经》，中间相隔两万劫，时间这么久。那么不是这个两万劫做什么事儿呢？不容中间无事啊，不能中间什么事儿没有啊，这个意思上呐喊之中呢。就是在两万劫中也必定像我本师释迦牟尼佛说一样啊，入路也远，先是十三啊，十三以后啊，经过方等，经过般若啊， 说六波罗蜜，记住神通是般若是行，神通是事，诸方等境多名不可思议事也。下边呢，十众有解不解，有写不写啊？佛说说是经时，十六菩萨沙弥皆悉信受，声闻众中亦有信写，其余众生千万亿种皆生疑惑。大通智胜佛受沙弥请，在四众之中说这个大乘经明妙法莲华啊，说过这个经以后，十漏王子，这个十漏沙弥为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皆共受持，奉诵同力，信受，然后能够哄通，信写则能够入狱实相。那么下边呢，还有一个疑惑不解啊，有千万亿众，这个不解不是毁谤，要是不解呢，就是不理解，这个法太深了啊，过去没有听过，这不理解。虽然不理解，在这个法华会上，这个大通智胜佛说法华经，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啊，理解就入实了。那不理解怎么有没有功德呢？也有功德，不理解也能够借宿往宿这个众宿，借这个来世的因缘，众来世之因啊。所以底下说啊，如果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法华经，他还有五千退席，那个五千退席他不退，他不那是疑惑不解啊，他也生诽谤，生诽谤就有过啊，就遭堕啊。法只能够利益人，不能够生过的。那么今此大通智胜佛转这个法华经，说这个法华经有那么多的人不理解，不理解他不生诽谤，只是不理解就罢了啊，他也种往事的善根。那么此处讲十漏王子啊，在大通智胜佛的教法当中发心出了家了，出了家做沙弥。那么现代人讲嘛，出家嘛，你看我们搞不是小和尚，哪个说是甘愿做沙弥的？那么今天出家，明天他就要求受戒，烧个香吧做和尚，对不对啊？而十漏王子犹不进具而成为沙弥，不但成为沙弥，而且他成为菩萨沙弥啊，那可是不同小可的啊，发大乘心的。因为这个十漏王子本是菩萨，你看看他不是说的一层供养百千万亿诸佛吗？啊，那过去都是发大乘心的，都是菩萨啊。受戒不受戒，做比丘不做比丘，那不着急啊。他急什么东西呢？急于学大乘法啊， 无暇受记，受这个受比丘戒，所以他从始至终就是现这个童子身，成为沙弥。而沙弥成为菩萨，这个沙弥可以受菩萨戒啊，啊，不但是沙弥可以受菩萨戒啊，啊，在家的居士也能够受菩萨戒呢，啊，优婆塞、优婆夷都能够都可以受菩萨戒啊。这个受菩萨戒呢，不限制出家在家。那你要出家，那受比丘戒那是出家。啊，受菩萨戒，嗯，啊，单受菩萨戒。这智者大师跟净王广受菩萨戒，啊，嗯，所以沙弥可以受菩萨戒。我记得偶遇大师有的地方称他自己称为菩萨沙弥，他是受过比丘戒的，啊。他没有称我是比丘，是比丘菩萨，为什么呢？他就是说我这个受比丘戒啊，我这个比丘戒持的不是那么十分圆满，不敢称为比丘，他退居为沙弥啊，菩萨沙弥。所以沙弥受菩萨戒，这是诸佛的常规啊，没有什么可以疑惑的地，可以质疑的。嗯，虽然受了菩萨大戒，但是位子呢仍然处于沙弥的位子，未尝签约比丘。那个比丘是什么位子呢？比丘是住世三宝之一。啊，三宝啊，僧宝，嗯，啊，菩萨都不能称为僧宝，哎，未尝前月比丘已烂住持僧宝之体，你看看，所以这个佛戒法会当中，啊，除了诸大弟子，都是受了比丘戒的啊。那个诸大罗汉都是受的比丘戒，那么还有诸大菩萨呢？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这诸大菩萨呀，这个诸大菩萨在这个法会当中，论这个位次，都让给摩诃迦舍，啊，哎，都让给摩诃迦舍，这就是。偶遇大师在这个法华会议中讲的啊，列入文殊大圣一切行坐的入会之中，法会中之唯一座位位次不能乱的啊，就像我们送戒一样，哎，先受戒者在前坐，后受戒者在后坐，住世三宝啊。所以一切行作皆让摩诃迦舍，大迦舍，大迦舍是我们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是比丘头啊，大迦舍。这经有明文，人字不差呀。就问千万亿众，既不能写，为什么不令他退无前退席，向无前退席呢？或者是把他移至他方啊？啊，为什么令他们生疑惑呢？生疑亦得做戒缘众，故不遣也。不遣就是留在这个地方。不但是。大通智胜佛说法华经，有那么多的人生疑，和生疑跟生霸是两回事儿啊。如果要是生霸，佛呢就要遣了，或是遣到他方世界，或者令其退席啊， 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说《法华经》，也不能够保证没有生疑惑的，有信也有深有浅，啊，疑也有轻也有重，啊，就是在福袋世的时候说《法华经》，也难免没有的。第六，啊，十节，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说8年呢。那么大众智胜佛说《法华经》说了多少时间呢？佛说世经，与8000劫未曾修会。世经就是指的这个《法华经》，啊，《大乘妙法莲华经》，啊，教菩萨法，佛说护念。佛说《法华经》仅仅说了8年。这个说8年就很难信了，说8年就难信了。我们现在说了几天呢，他这现在就不耐烦了，他说8年还耐烦呢，开权显实，开寂显本，耀眼不凡。彼佛就是大通智胜佛，与8000劫未曾修会，啊，不知晓得这个说了8000劫，一个小劫嘛，1680万年，8000个1680万年，说这么多的时间，说些什么东西啊？答。这个法呀，法是远用的，说是《法华经》开权显实，开寂显本，也不过就8个字，就这个8个字，在我们现前这一部《法华经》内只有7卷经文，中文的很少。实际上呢，释迦牟尼佛经说《法华经》那有8年呢，何止7卷呢？难道说7卷之经文，说个开真显实，说个开寂显本，还是嫌多还是嫌少？事实上就是讲一个开权显实这4个字，假使不要说是说8000劫，说恒河沙劫也说不尽的，何况是8000劫呢？何况是仅仅是8年呢？比方讲《妙法莲华经》这个一经之体，就是讲一个实相2个字，那么就是讲这个实相这2个字，从文字上看好像就这么2个字，这2个字还不是好讲吗？实相无相啊，无不相啊，就了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不是的，实相之理，义理浩然，概括百界千如，性修因果，浑数三法，庆悟不尽。你看看《法华经》最一开头，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叫究竟诸法实相。那么底下呢，他就有了一个注解，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那个实如是啊，何况这个智者大师用3转语度这个实如是，如是相，是相如，相如是，乃至于本末究竟等，概括十法界，浑数周遍， 说得尽吗？说无量劫也说不尽啊，八年就说尽了，八千劫就是说尽了。我们现在是学的这个佛法呀，这个佛法的境界就是这么个境界啊。说到未来际都说不进去，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那儿说法华经呢，何止说八年呢？释迦牟尼佛灭度都三千多年了啊，就是智者大师勤建灵山以后呢，又一千多年了，还在那儿说法华经吧。菩提境界不是我们的凡夫境界，说一个开宣显实尚且如此，要再讲一个开记显本啊，具足阐明旷界不可思议之事啊。你想看讲这个大通智胜佛啊，称呼甚大久远了、啊、要是比释迦牟尼佛称呼的久远，那就不能比了。从地涌出菩萨到了佛前，绕佛三匝啊，赞叹佛，以诸菩萨种种的赞法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了多少时间呢？五十小节啊，赞叹了五十小节，但那么你这个法华经也不止说八年呢，那站着就站了五十节嘛，就站着，他就站着这么多的时间。你说你这个八年，这个八年跟五十小节怎么能比呢？啊，说诸佛的境界啊，众生呢，众生的心量小哎，小心眼儿啊，就是顾得自己眼前这点事儿啊。所以要了解佛法，深入佛智之间。要开阔自己的胸襟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上殿的杂普佛呢也提醒提醒呢，心包太虚是吧，诸佛出广长舌现神力时即满百千岁啊，怎么能够用凡夫的心测量如来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呢？嗯，你看看，虽然这个里向的文字很浅显啊，这是述诗的，事中有理。佛说是经，经于八千劫未曾修回，说是经已。既入静室与禅，住于禅定八万四千劫。这个第七啊，这是第七啊，说这个入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在未说法华经之前入于无量亿处三昧，此处呢大通智胜佛说过法华经以后即入净室，这个入净室，净室是入定的地方啊，住于禅定呢是正式入定，即是住于禅定，入定的时间有多少时间呢？有八万四千劫。这个入定正是戒缘之有，这个尽有啊。为什么？由于福入定啊，那个有的听到大通智胜佛说法华经疑惑不解的佛就入定了，如果佛不入定嘛，他听不懂嘛，就问佛了啊。佛一说好说过经以后就入定了，到哪去问去呢？啊，这个呢就为这个石漏王子给这个不解者复讲说经，复讲法华啊。 戒往缘的，这个戒这个缘一直戒到现在啊。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说法华经，那个当机众都是在石漏王子那个时候啊借古缘来的，借缘众。有人问呐，这个诸佛，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为什么此众讲入定呢？那么既然有入定，就有出定了，定哪有出入呢？有出入，有出有入，就不是这个定，出定也好，入定也好，都是因为众生的机缘在于石漏王子，戒缘的期限要多少时间呢？84000劫。那个石漏王子就用多少时间复讲法话呢？有84000劫的时间啊，为之戒缘。就佛来讲，没有出入定啊，妙占总持不动尊嘛，若且常在定啊。就众生来讲呢，就是为众生做得度因缘，所以视线有出有入。下文世是石漏菩萨沙弥知乎入师，既然禅定，各生法座，亦与84000劫为四部众，广说分别妙法华经，亦皆度600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等众生，誓教利息，令发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正式戒缘。正式戒缘有两颗，第一法说戒缘，第二是譬说戒缘。法说戒缘之中有三，初名细供戒缘，第二名中间更相直喻，第三名今日还说法华。初中有两个，复讲立生，第二呢夫妻称赞。事实就是大同至圣法说过法华经，于净世之中住于禅定，这个时候佛入定了啊。那么这个有好多的人呢听不懂，到哪去问去呢？这个石漏王子沙弥生座，是是石漏沙弥知乎入世，既然各生法座啊，沙弥也能够生座呢，对不对啊？这是法华经中说的沙弥也能生座的。这法华经中是没有讲这个是白衣生座没有的，沙弥生座是有的。不但是石漏王子，16菩萨沙弥可以生座啊，就是毗尼藏中也有铭文，重在劫而不在年啊。那个石漏王子是石漏童子啊，童子出家嘛，而不在年啊，在劫不在年。如果根据这个经中这段文的佛经中这个文字来看呢，那么搞明寺，如果你们哪个是沙弥，受过菩萨大戒的啊，有智慧啊，能说法，我们这个就也请你生座说法啊。这个经有铭文，为什么呢？ 我就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嘛，都跑到房东叔叔的，反正那个小沙弥跑到高楼就走，那个像不像话？不像话。罗什法师，你看我们这个罗什法师啊，那年纪小得很呐、啊，啊，在印度那个时候，我这个就是那个我罗什法师传嘛，啊，罗什法师有智慧啊，啊，那也是过来人，各个国王都恭敬赞叹，请他说法。那个国王罗什法师也没出家啊，还没受戒，啊。他也不是比丘，啊，请罗什法师生还，那个国王啊，都跪在地下，趴在地下，叫这个罗什法师从肩膀上踩到上去，生坐，就这么敬法。为什么是呢？人家有法呀，啊，能够开你的茅塞，啊，是众劫不在于脸，不重脸。不是因为这里我这年纪大，年纪大有什么用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有什么用啊？不得用哎，啊，十六菩萨沙弥，个个生法座，啊，也与八万四千劫为四部众，广说分别妙法华经，就是佛小众，啊，佛刚刚讲过了。就大通之声，我刚刚讲过了。哎，石勒王子呢，给我附小座，啊，那个附小座啊，嗯，可不是单单附个小座，附讲法华，啊，那他度人呢，嗯，可是佛说法可以度众生，石勒菩萨沙弥附讲法华，你看度了多少人呢？一一皆度600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等众生，啊，释教利喜，令化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令化大菩提心，啊，这都叫做呢，这就叫做度，啊，誓愿当作佛，十漏菩萨沙弥复讲法华，能教化那么多的人，发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心里什么心呢？就是发这个成佛之心，而不是叫你做一个声闻，做一个自了汉，度度自己，就这个功德。嗯，这就超过世间的一切功德，啊，这就是度七方便。所谓的度七方便，啊，七方便嘛，藏通两教的二乘，一共有四，啊，藏教、通教、别教的菩萨有三，这七方便，啊，度这个七方便人，发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多少时间呢？复讲法华84000劫，过了84000劫，大通智胜佛过84000劫已，从三昧起，往诣法座安详而坐，普告大众。是十六菩萨沙弥甚为稀有，诸根通力，智慧明了，以身供养，无量千万亿数诸佛，欲诸佛所常修梵恨，受持佛智，开示众生，令入其中。这是佛从三昧起，称叹这个石勒王子，啊，石勒菩萨沙弥。一个第一呢是正称叹， 第二劝亲信，这是先的第一啊。像这个《法华经》中啊，释迦牟尼佛如有无量义住三昧，从三昧而起呢，就是从无量义住三昧起的。此中呢，住禅定，住于禅定，从三禅定就是三昧，三昧就是禅定，上面是住于禅定，现在从三昧起，往诣法座安详而坐。上边我们讲这个《法华经》啊，从三昧安详而起，始终呢是往诣法座安详而坐。普告大众，是诸菩萨沙弥甚为稀有。就是大通智胜佛赞叹的、称叹的，受持佛智是自度，开示众上，令住令入其中是度他。汝等皆当速速勤进而供养之。速速呢，就是经常的啊，亲近了又要亲近，亲近了还有亲近，这个速速亲近而供养之。所以如何呢？若声闻辟支佛即诸菩萨能信是十六菩萨所说经法受持不回者，皆当得欧罗多的三宝三宝举如来智慧。这是细佛，就是大通智胜佛普宣受记之文。怎么这个普宣受记之文呢？说是若声闻辟支佛即诸菩萨，这是指全教的三乘能够信十六菩萨所出的经法受持不回者，将来呢都要得欧罗多的三菩萨三宝佛举为的宣受记的。佛告诸比丘，是十六菩萨常要说是妙法莲华经，一一菩萨说化六百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等众生，世世所生与菩萨居，诵其文法，皆系信写，以此因缘得至四万亿佛世尊，于今不尽。所以这个消佛的人在因地当中，这个戒缘还是非常要紧的。戒什么缘呢？可不能戒乐缘呐、要戒法缘，要戒成佛的这个善缘。你看看释漏王子复讲法华，度的那么多的众生，叫他们发心啊，这个叫做凡凡众，凡凡殊，凡凡殊，就是为众善根者，令众善根，就给他种这个善根呐、单单给他种这个善根就了事了吗？就没得事了吗？不行啊。你看看啊，那么多的众生世世生生与菩萨聚，借过缘的，借了这个善缘的，生生世世啊跟这个释漏王子在一道啊，诵其文法，细节信写，以此因缘得至四万亿诸佛世尊，于今不尽。所以知佛啊，现在呢是指于菩萨，就是释漏王子 所教化的600万亿诺优他和喝沙等众生，受了16王子的教化以后，啊，生生世世呢在一道，啊啊，这个知遇有三种，一者从最初长寿大成。那么600万亿挪威的恒河沙的众生是从这个石头王子得的这个大乘的教化啊，复讲法华嘛，法华经就是大乘的啊，最初就是接受大乘的教化，但是中间呢啊皆已成就，不至于今，这是有一个之余啊。第二，初受大，中间退大，仍皆已小，此则中间犹故未尽。那么初受大乘呢，石漏王子教化600万亿挪耶他恒河沙等众生，这是初受大乘。那么中间呢也有人呢退了大乘，退了大也不放弃，中间以小皆知，嗯，不能发大心，那你就发小心吧，以小皆知啊。这种人呢，此则中间犹故未尽啊，未尽呢 啊没有尽，就是没有度尽的，嗯，都要叫他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你叫他退大以小皆知，就是住在小乘，不，那是不是不是他的本愿吗？啊，如故未尽，中，所以到了现在的今得还问大教。第三，但论欲小，不论欲大，啊，何处虽受大，退后无机，则中间未度，于今亦不尽，乃至灭后得道者是也。说有人问呢，如上陈述多解啊，今时得阿罗汉，当知无生法忍，何意可该呢？这就是说这个福道长远啊，啊，答疑云：大圣善巧，以四细谈作如是说。四细谈，世界为人，对治第一啊，何说福道长远？何说福道易得？何随世间所欲？何为发生宿世善根？何以对治厌道长者说短？于道生情意想者说长？何为文说长短？记得入第一。当知言如虚，如许皆方今得罗汉者，乃是全行四系。他这个意思呢，上面说啊，啊，多解啊，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都是得阿罗汉果。顿根漏世界，立根三生，就能够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此处是不是都是这么讲的？不一定啊。何说福道长远？何说福道易得？你看有的佛说，说是有的什么佛说了，就是三大无曾奇解，行菩萨道啊。菩萨道行满了以后，还有百劫众相好，才能够成佛，那个福道就长远的。 贺硕福道义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还不容易啊，容易不得了了啊。啊，贺所为世间所欲，什么叫随世间所欲呢？就是为了令一切众生种宿世的善根啊，怎么说都可以啊。贺对治厌道长者，有的人呢就急于求成，你要说是我这个修禅到无生季节才能够成佛啊，他就不干啊。那就说短一点啊，于道生轻易想者说长，贺文寿长短记得第一，这个文寿长短，文这个福道长短，这个随众生的根基，文长也能够入理，文短也能够入理。比方说《法华经》到了下文，受量品开记显本，就是说这个受量，那也不是说法呀，不是说四谛法，说十二因缘法呀，他就说这个佛界，说这个受量，说这个佛界受量有那么长啊，五百千万亿多月他无生劫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沉淀之劫，佛说寿长远，你看那个多少人得利呀、啊？都是法身大士啊。所以现在说是要那么多的劫数才能够证阿罗汉果，这是全新的四系坛，引住实性，令入佛道。要是来究竟说呢，理没有长短，说长说短都在众生的根基，在众生根基啊，我没说吗？从地涌出菩萨，以菩萨赞叹法。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五十小节，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呢，就说了八年，啊，就佛的境界，啊，说上文说的，那个花呢有须弥山那么大，啊，佛的这个座子呢也不过十由旬，那都是佛的境界，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下边呢说这个今日还说法华啊，上一课呢是明细共戒缘，你看看诸比丘我今于汝啊，这个是什么人说呢？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彼父弟子十漏沙弥今皆得我若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成了佛了啊。于十方国度现在说法，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声闻一位眷属啊受度的人啊。其二沙弥，这个十漏沙弥当中一共分成八方，东方作佛，一名我处在欢喜国，二名须弥顶，这我处这我处佛国了，东方世界嘛，要是留来光如来啊，你看哪儿来的啊？十漏王子，都成佛了，到那儿就成佛去了，东南方二佛，一名狮子音，二名狮子下，南方二佛，一名虚空柱，二名长灭，西南方二佛， 一名地下，二名凡下，西方二法，一名阿弥陀，二名度一切世间苦恼。啊，那么这个十洛王子当中有两位王子呢，一个到了东方，那是药师如来；一个到了西方是阿弥陀如来。这是经中说的吧？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罗波坚旃相沈从，二名须弥相；北方二佛，一名云自在，二名啊，一名云自在，二名云自在王；东北方佛，名坏一切世间部位，第十六。这个十洛王子是最小的一个王子，这是第十洛，这是我释迦牟尼佛亲口自己说的，我释迦牟尼佛与娑婆国度称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就是说，这个十洛王子是大同至圣佛未出家之时候所生的十洛王子，都成了佛了。成了佛了呢，这个里向呢有东方佛、药师佛、西方佛、阿弥陀佛，还有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究竟什么时候成佛的？究竟什么时候成佛的？因为这个十六王子是大同至圣佛没有出家之前所生的这个十六王子。大同至圣佛成佛固然看起来也是沉淀节前，那这大同至圣佛成佛的久远比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久远那差得太多了。你看看这佛法的境界啊，你们搞得通搞不通啊？我们下方还有呢。有的经中说啊，十洛王子此中呢是因缘说周，说什么因缘呢？就是说我宿世因缘，在此法华会上，上根的人法说一周就得度了，中根的人呢在辟说一周得度了，现在呢就是顿根顿的，要到第三因缘说周。什么叫因缘呢？你们这些人在我这儿听法，你不是今天来的，从过去我在十洛王子的时候就给你说过法华经了，到现在这法华经法华上才能受度，而且生生世世都相遇的，你看成佛容易不容易啊？佛的大慈大悲何等的伟大，这底下呢会弟子的古今，初名本界大圆，第二是金柱声闻仪，第三正慧古今有四颗，正界古今，这个三呢正界古今，第四呢是未来弟子仪，现在是第一啊，会弟子古今，诸比丘。我等为沙弥时，各个教化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等众生，从我闻法，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等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等呢，就是他们这个兄弟嘛， 啊，十六个弟子不都是等吗？就我十六个王子嘛，我等嘛。为沙弥时，各个教化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的众生，从我闻法，都是教他以大乘的，没有的都是三藐三菩提。这就说明了初闻法是都是为无上菩提的。所谓三乘初心不遇于法呀，这个心这句话呢就是从这儿来的。三乘初心就是小乘教里的声闻缘觉菩萨，他最初都是接受过大乘的教育的啊，这中间呢懈怠了，退大向小了，所以呢这等相角呢这初心不昧呀，不愚法呀，但此后有退有不退，致使得解脱有前有后的差别。此诸众生于今有住声闻地者，我常教化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人等应以是法见诸佛道。所以折合呢，如来智慧难信难邪啊，如来智慧难信难邪。所以这个法华经方便品中说的，如来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安歇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乎所不能知。先说此诸众生在大通至圣佛的时候，从我闻法变为无上菩提，那个时候呢就是法的大乘，教以大乘法，令发大乘心啊。为什么一直到了现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还住在声闻地呢？为的就是我十月我常教化之以无上菩提，教化都是用大乘教化的，但是由于诸人等应以事权小法建筑辅导部，不能够直接进入佛道，那么就要间接进入佛道了，就经过先正小，然后再叫他发大乘心，就是至于这个这个法华经开宣显实。法华经开宣显实所开的那些人呢都是证了小果的啊，证了小果以后进入化成，然后呢给他开宣显实，发菩萨心受记作佛所以但又是诸人等应以事权小法渐入佛道又有一愿，何故世人应以事法渐入呢？是曰：良以如来智慧难信难邪故。而是所化无量恒河沙等众生者，如当诸比丘即我灭度后未来世中声闻弟子的事业耳所就是耳识，这正是借会古今。什么叫借会这大通智胜佛做十六王子复讲法华，就是尔时说化无量百千万恒河沙等众生者，什么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啊，就是跟大众说的这如等诸比丘，像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等啊，就这些人 啊，即我灭度后，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未来世中，啊，声闻弟子，说是我灭度后，复有弟子不闻是经，不知不觉菩萨所行，自欲所得功德，生灭度想，当入涅槃。我与余国作福，更有一名。世人虽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而与彼度求福之慧，得闻是经，唯以佛乘而得灭度，更无余常，处诸如来方便说法。这是这是未来弟子之一，这是现在的声闻，这是佛在法华会上说现在的声闻，就是在法华会上当机众得闻佛法，闻佛的法华经，开显悟入可以说是借缘之流。未来者，未来不闻法华而入灭度，岂能舍小而入一乘呢？是曰：彼虽生涅槃想，仍生方便有余土中。就是声闻人证了声闻果，如果不闻法华经，不闻法华经怎么能受度呢？他证了小乘果以后，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就住在这个方便有余度，住在方便有余度，他生这个涅槃想，就生灭度想。佛在这个方便有余度，仍然必定给他说这个大乘法华经，必令入一乘道，更无余乘，出诸如来方便说法正是也。方便是假说的，其实是没有三乘。余果你看看这个地方呢，当住涅槃，我与余国作佛。这个余国是什么地方这个余国就是方便有余度为什么说是方便，为什么叫余国呢？他在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的事没办了，这叫余国。还有什么东西呢？你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河都没有断所以那个地方呢，我给他到那个地方来给他说法华经令他法达能心说到那个地方呢，而与彼度求福智慧，得闻是经，唯以佛乘而得灭度更无余乘，出诸如来方便说。就所说的那个余乘呢，那都是如来的方便说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与无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